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美国有一个情报局叫 CIA 中央情报局，是吧？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呢，他们就公开解密了1300万页的解密文件，也就是说，这1300万页的文件其实都是可以公众，理论上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哈，都是公众可以访问到的、看得到的信息。但是，现实情况是，这些信息公众很难获取到。那最近呢，在经过信息自由倡导者的长期努力，还包括一起针对中央情报局的诉讼之后，不仅在技术层面，理论上公众可以看到这1300万页的解密文件，现实是马上就可以看到了。那这是中央情报局记录查询工具的数据库当中就会包含这些解密的文件哈，其中包括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论文，以及包括一些纳粹战争罪行的文件，还涉及到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还涉及到隐形墨水的配方，还涉及到一些关于心灵感应的一些研究报告哈，都可以看得到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听说信息自由倡导者说 CIA 你们赶紧公开了吧，让我们看看吧，再不公开我们就去翻墙了。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的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微转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微转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微转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还原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跟你到终点，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好，同时呢，这个在济南有一个高三的学生叫刘同飞哈，他最近是被牛津大学的物理学专业录取了，而且是预录取哈。那其实在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被称为是学神，就他用一年的时间通过了 A level 四门科目考试，而且拿到了 A+A+ 雅思的考试达到了8分的水平，而且他还有业余时间，他业余时间还拿下了日语二级、跆拳道黑带，不拉不拉，好多业余爱好啊。哎呀，你看看人家17岁就被牛津录取了，我怎么觉得我16岁过完就已经感觉要退休了呢？当然有人说这个天才的人生轨道跟我们这些常人的人生轨道是自然是不同的，对不对？所以最令我感动的，这孩子最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人们问他说，哎，你这17岁就读了牛津大学，那你毕业了之后有什么人生的计划，轨道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孩子说，等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就要回国，因为我觉得国内好多雾霾，我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哦，那些单纯的想法是吧？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飞天海角天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来，我是雪雷。OK， 电波那头，你平常你手机啊、电脑啊看得多吗？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说哈，沉迷于刷屏会让你耳聋的，当然是暂时的哈。这个伦敦大学的学院专家就发现，他们找了13个志愿者，就让他们来专心的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听不见房间里的声音。啊，哎，怪不得刚我打网游的时候没听见我老板叫我呢。那个什么，我老板刚提醒我说，雪雷，那是因为你戴着耳机。我太专注了好吗？OK， 接下来继续听歌，我要去看会韩剧了。 当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当你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永久，你在听吗？也许早该说，你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说这个帅哥都是养眼的， 吗？南京市中医院的眼科就紧急收治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这姑娘到了医院就说，我从前两天开始就觉得头疼，现在觉得眼睛都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专家一问，医生一问，仔细一问哈，才发现这姑娘从上周末就用平板电脑一口气看了18集的韩剧，其中就有宋仲基主演的《太阳的后裔》，我是来给她做广告的啊。那最后诊断这姑娘得的是急性青光眼发作。所以说各位，宋仲基欧巴的剧要1周2集追着看，千万不要等到播完了一口气补哦。另外，哪位能够告诉我这部剧的全集完整版在哪儿可以免费看呢？傍晚时光6:35到了我们今天雷人秀 Birthday Horoscope 生日预测的时候了哈。如果 today 今天是丁摩那头你的生日的话，透过蜡烛的烛光，你看着自己那个相貌平平的男友，再看看韩剧里宋仲基欧巴那张发光发亮的脸，你看着，你不仅会耳聋，会青光眼，你还会红眼，太眼红了。 为什么你和我有时候像月亮绕着地球？我耍脾气，你对我微微笑，却刚好形成小小的宇宙。喜欢想象你眼中你我靠的可能是也有什么不同，靠近你的时候就觉得安全了，因为你知道我会怕走丢。陪我到以后就这样一起走，等明天又换作让故事有了头。陪我到以后就这样不放手，证明爱是真的，想听你每天说爱我。你也没说什么，可是专注爱 让我等候， 想对你说谢谢，还是说不出口，因为每次要开口我都害羞的痛。 I love you so much much baby, I love you so much much。 喜欢想象你眼中你我靠的可能是也有什么不同，就觉得安全了，因为你知道我会怕走丢。陪我到以后就这样一起走，等明天又换作让故事有了头。陪我到以后就这样不放手，证明爱是真的。

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疯丫头不在疯留言说，在明明不是我做的事儿，却说是我做的事儿，还不听人解释的时候，我会发脾气的。那个是这样，通常情况下呢，明明不是我做的事儿，但是却说是我做的啊，我会沉默。我做的又怎样？好，跟你聊一聊那些会让你发脾气的事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轻轻挥霍，自由自在快乐，让你随意守候你，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终于来你在乎你，不是我，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相信他潇洒又寂寞，好好爱我，不小心的错过，只会换来一辈子的漂泊，就让我送你回家，就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 十四星期四情人节去逛街，说好了给你买你想要的香水，你今天白色的鞋的好美，街道很宽我加速，我肩膀一转弯，我没有要你承担，卸掉我该怎么办，你回答得好慢，你怎么可以安心地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地走掉，我喜欢 梦见了你继续梦见，我的礼物没有给你，躺下我怎么办？你回答得好慢，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若喜欢被我打扰，就别睡一觉，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若喜欢被我炫耀，就请你闭上眼睛，我死情人间来不及逛街，我的礼物你有给，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

晴天留言说，我生气，我好生气，我在等公交，左一辆右一辆的打来，却没有一路是我等的那一辆。公交车师傅说，莫生气，我堵在路上在。守护发了一个他开车时候的前头的照片哈，说哇，我这车开的一路上好安全呐，我这车一动都不动的。 出发点总是好的，你终于离开了，为我好这点我都再争取了，你不该我的。多给一个理由，一个借口，也是多余的。你的每个拥抱，每个亲吻，全都是了的。说真的没什么，都击碎了，谁没分手过，我不会感到挫折，舍不得放手再分了，这点小伤痛很快就愈合，留下浅浅疤痕当作纪念，多幽默，只是想伤口，那又为什么随时破就随时 中的我和你，从没忘。 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于姓留言说，喊了一遍没人听，两遍不理睬，第三遍还是没反应，我就怒火中烧啊。你这个态度是对你们家孩儿吧。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全部还是你的宠物，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着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喜怒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我求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在年轻的旅途这是我唯一的征服，让我写下爱的小祝福，希望能有你的 那些让你发脾气的事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丽红留言说，单位有颠倒黑白的人，啥事不看，光靠张嘴混得如鱼得水，更可气的是什么事呢，如果不合他的心意他就到处去说，然后各种语言讽刺啊，让你难受让你难堪。他说，我一开始还觉得生气，时间久了呀我就远离这种人，躲不起啊，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是这样的，有时候这种人呢更像是狗皮膏药，你躲不起，所以遇到这种人你要迎难而上，要惹他。不能让他太嚣张。 你的电话没人接，无缘无故又失约，我和你有太多的心结，一整夜喝太多的咖啡，你没出现又开始一不见面，就算个性合不来，我早已被谁取代，你可以更干脆说明白，又何必无视于我存在，对我若 寂若离，故意是好是坏，宁愿你有话直说，不要躲，不要失去联络。眼看着你越沉默，我越不懂，我做错了什么。 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

啊，小子留言说，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会让我很生气，公司呢只会问你结果，至于其中的过程全都要自己解决问题，中间要涉及到的部门有 N 多，而且有部门外的功能，一堆人一堆事儿，说是一岗一职，其实是我们单位女的当男的用啊，男的当驴使啊，我就是公司里头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呢。不是，我觉得是一块砖也就好了，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关键是啊，很多地方呢，它需要你砖自己在那挪，没有人搬你。跟小子同样状况的啊，我刚才看到了一位，叫让我找一下啊，群里互动太多了啊，来了来了，露露老佛爷说，比如说。这个工作你负责协调干好是吧，但是一分钱没有，完不成呢就追究你的责任，完成了呢那是你应该的，至于工作经费呢你要自己想办法，单位不会给你钱，当时给我气的呀。哇，如果你单位是这种做事风格的话，你们单位肯定很好。肯定能按时发钱，不会拖欠工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那心灵的伤口。一段时间，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